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09面啊，509面第4行，从第二句看起啊，又上品下生者，行者命于宗师。阿弥陀佛及观世音大士之于诸菩萨持金莲花化作500佛来迎此人，500化佛一时收手赞言：法子，如今清净发无上道心，我来引汝。见此事实，即自见身作金莲花，坐以化祸，随世尊后，即得往生七宝之中。这是上辈往生，下生。上辈也下生。观经里面讲呢，上品下生。我们这个经呢是上辈下生。往生的这个人，当他命中的时候啊，命与中说明他还不是命中啊，他还是活在当下。阿弥陀佛、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与诸菩萨持金莲花化500佛来迎这个人啊，欢迎他，来接引他到极乐世界。啊，500化佛了，一时收手。啊，这些佛都伸出手，表示欢迎。啊，收手就像我们现在握手一样。啊，欢迎他。赞叹他啊，称他为法子，有时候这个字叫佛子啊，如今清净的这一句话非常重要。世尊在经上常常告诉我们，心净则佛土净，换一句话说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真因是心清净。持佛念名是手段。啊，观想观相还是属于手段。目的呢是要清净心现前。啊，我们这一部经的经题因果就显示得很清楚很明白。啊，往生的因是清净平等觉。啊，上辈往生的是大彻大悟啊。觉而不迷。中辈往生的平等心现前，下辈往生的是清净心现前，心不清净不能往生啊！ 念佛念得再多都不行。啊，这是我们修净土，希望这一生永远脱离轮回，啊，不再搞这些玩意了。真正求生净土了，就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怎样得清净心呢？关键是放下，持名念佛，是用第一句佛号把所有的杂念全部换掉。古大德所谓的不怕念起，只怕觉知。啊，念是念头，无论是善念是恶念，总而言之全是轮回念。啊，有念就是轮回，啊，无念就是菩萨。用这一句佛号，把所有的念头取而代之。啊，第一念不管是什么念头，第二念叫阿弥陀佛，这就是觉迟啊，快呀！啊，不许这个业念头再造业。啊，意业是思想，啊，无论是善念是恶念，善念三善道，恶念三恶道，所以全都是搞轮回。啊，念头一转，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不在善道，也不在恶道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念头。阿弥陀佛这个念头啊，跟六道轮回不相应啊，它跟谁相应呢？跟西方极乐世界相应，跟阿弥陀佛相应啊。念佛往生见佛就是这么个道理啊。我们对这个道理啊深信不疑啊。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练功夫啊，练什么功夫啊？换念头，把所有念头都换成阿弥陀佛就对了，这叫真修行啊，这叫真干啊。啊，阿弥陀佛这个念头好啊，好到没有法子说，说不尽啊。啊，前面我们讲了800个小时了，说不尽啊，都说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也就是说这个念头的好处不可思议。为什么不念？为什么不干？啊，84000法门那些念头都比不上阿弥陀佛这个念头。啊，所以用阿弥陀佛为我们念头的人，真正的弥陀弟子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个人决定得生净土，决定见阿弥陀佛。啊，临终有这么多人来接引。啊，最奇怪的呢，这些人全是熟人，不是陌生人。啊，所以到极乐世界别害怕，我一个人去了，人地生疏，什么也不认识，那你完全错了。你到那里一见，菩萨声闻啊，大众全都认识。啊，都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呀。跟自己有缘的人啊，没有缘不会跟佛来接引你，凡是跟佛来接引你全都是跟你有缘的人啊，在西方极乐世界见面了 啊，无量的欢喜啊！佛光一照，你的神通就现前了。这是什么通？续命通啊！过去世再过去世，无量劫以前的全都记起来了，都想起来了。见此事时，这真见佛了。这人还没断气，你真的见到佛，这就是现前见佛。啊，就见到自己的身体坐在金莲花里头。坐下去了，花就破了。啊，跟着世尊后，这个世尊是阿弥陀佛，就往生七宝池中啊。啊，花回归到七宝池中。观经与本经同为行者于命中前见佛来也。世界今世见阿弥陀佛也。啊，这个不是死了以后见的，没断气也。啊，亲眼看到阿弥陀佛，观音师指诸佛诸菩萨来迎接。我们再看下文，于此无住我事，无佛之事。啊，像我们现在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现在没有佛，释迦牟尼佛灭度了。啊，底下一尊佛是弥勒菩萨来成佛，距离我们现在还非常遥远。啊，在这样长的时间里面，我们人间的时间呢，56亿7000万年，这么长的时间没佛，佛菩萨还是慈悲，还是要帮助这些苦难众生。我们读地藏经知道啊，世尊把救度众生这个大事付托给地藏菩萨。换一句话说，在这么长的一段时期，地藏菩萨代理佛，啊，那地藏经是证据，你读了之后就晓得了。一直等到弥勒菩萨下生到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，显示出地藏菩萨无尽的慈悲也。他代理不是短时间的代理，长时间的代理，比佛住世的时间长多了。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2000年了，地藏菩萨代理佛56亿7000万年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知道这些事实真相，我们对地藏菩萨能不感恩吗？能不听教诲吗？ 啊，说于此无著我事，无佛之事，能见彼佛，就是你能够见到阿弥陀佛，实在是稀有。这个四句话从古上说的，什么样的因缘你能见到啊？下面四句是讲缘，全凭弥陀一尘缘海，六字洪名不思议力了，这是缘呐。啊，阿弥陀佛跟我们做了正善缘，我们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。啊，我们修持名念佛的这个法门，啊，这样的缘才感得。啊，有缘当然还有因，这因更重要了。缘是信阿弥陀佛，因是信自己啊。啊，佛言行者发菩提心，求往生的这个人他发了菩提心，这个菩提心就像前面藕益大师所说的真心真愿啊，真相信真愿意求生极乐，这个心跟愿太难太难了。啊，那我们要认真地问一问，我们有没有心啊？没心。我们有没有愿呢？没愿。心愿都没有啊。不要自己以为有心有愿的。啊，许许多多人都蒙在鼓里，自以为有心有愿。啊，李老师当年教训我的，我也说了好几遍给大家分享。我是出家两年才受戒，啊，但是我出家就开始讲经教学。啊，受戒之后，佛门的规矩要去谢老师啊，我的老师是李炳南老居士啊，这个出家身份也是白老师啊。啊，李炳老师我的亲教师，用佛门的话来说，就他是我的和尚啊，啊，和尚是亲教师。啊，我到台中慈光图书馆，我还没进门，在门外面，他在里面看到我了。啊，看到我手指着我，好大的声音叫：“你要信佛了，你要信佛！”叫了好多声，我都呆了。我不信佛，我能出家吗？我不信佛，我能受戒吗？把我都搞迷惑了，怎么还叫还那么大声的？那叫我也信佛。我走进去之后，啊，当然还是要礼拜。啊，拜了一拜，他要我坐下来。 告诉我，许许多多老和尚啊，到临命终时都不信佛了，越说我越糊涂。老和尚临命终时还不信佛，我听不懂啊！啊，我两个眼睛瞪着看着他了，啊，他才告诉我什么叫信佛。佛所给你讲的，你没懂；佛教你做的，你没做，不是信佛。他这一说，我就明白了。啊，什么叫信佛了？真正依教奉行，那是信佛。啊，那这个一核对就是真的，一点不假，不假了。啊，你研究即经教，你能解如来真实义吗？这一句话说的容易，武则天讲的，啊，开经偈是他做的，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武则天会说，他也不解如来真实义啊。不过他愿解，愿是愿呢，他不解，他要解他就不会造孽了啊，就不会去争权夺利了。啊，真的没解。啊，由此可知，这个信佛好难啊。啊，真正信佛的人，看经听讲，一听一看就开悟了，就切入境界了。我们今天看几百遍都不开悟啊，顶多什么我记得很熟，我也能讲得天花乱坠。为什么不开悟？烦恼在啊，还执着身是我啊，还有自私自利，还有名闻利养啊，那别人赞叹我欢喜啊，那别人回报我，我会生气啊！这哪里是信佛呢？啊，佛所教的，你根本就没有执行啊！啊，读经没用，口善而已。心没改过来，口善心不善，戒持得很好，外表上行善念头不善，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，所以才晓得信难啊。佛家把信摆在第一，信为道源功德母，首先就是建立信心，信心没有全是假的，一切都没有了，像植物一样，信是根啊。你根没有了，佛法如是，在中国儒道也如是啊。如果没有信心，你学儒不是真儒，你学道不是真道，都是学外表的样子而已，实质你没有学到啊。学儒孔子来教你， 你也得不到。学佛，释迦牟尼佛来教你，你还是得不到。啊，什么原因？老师没错，你入不进去。啊，你的境界跟佛跟孔的境界不一样，格格不入，它不相应啊，所以你学来学去，学再多年，只能学个常识。啊，今天讲的知识，佛是智慧，儒是智慧，道是智慧，与智慧不相干了。你学到了知识。啊，所以今天我们担心，担心说，担心中国传统文化了，会消失了。好像样子很兴旺的样子，那是表面，昙花一现。啊，它不是真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真正的传人没找到。真正传人真信啊，他一丝毫怀疑都没有。那就是古人那个标准啊，古人的标准老实听话真干。把自己的病根拔掉啊，自己病根什么烦恼障所知障啊，烦恼障里的头一个叫根本烦恼，就是我执着身是我，这是根本烦恼。所有一切的故事都是从我所产生的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一开端就叫我们破身见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四相破了，什么地位呢？小乘出国须陀洹啊，大乘。《华严经》里面讲的位置是实性菩萨的初性位，思想破了，也就是见思烦恼里头的见烦恼断了啊，你的知见证了啊，知道生不是我。啊，我没有了，当然边界就没有了，边界是对立。我们今天讲相对的，啊，有自一定有他，有善一定有恶，它有反面的，有邪一定有正，有是一定有非，啊，有佛一定有众生，是对立的。这就叫边界啊，这个观念没有了，心平了，心清净了啊，所以你有我见，有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你的心不清净了。啊，佛这样教导我们了，我们就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了。 我们做了这个四项啊，时间太长了。怎么样把四项拿掉？知道这四项是假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它不是真的。啊，假的就应该放下，就不应该放在心上，不应该去理会它。啊，不理会没事，没障碍啊。你放在心上，你理会它，它就起了作用，它就障碍。啊，读经障碍你理解，你没有办法知道如来真实意。啊，它障碍你这个。啊，修行它障碍你得定。啊，障碍你证果。这麻烦了。啊，本来读经呢是开智慧的。你读经全变成所知障。为什么呢？知识。知识障碍，智慧不障碍。啊，智慧帮助你开悟，知识帮助你生烦恼，功效不一样啊！啊，我们在这个经里面前面读到啊，诸佛菩萨，中外大德，哪个不赞叹呢？啊，佛是什么？究竟圆满的智慧，叫佛性啊。佛是觉的意思啊，佛性就是觉性啊，觉而不迷啊，是你自己本有的。所以佛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你现在迷了自信，不认识了，这不认识自己呀，迷了自信，迷了自信就生烦恼，生了烦恼就认贼作父，啊，不知道自信生活，误会了什么身生活，你是造不造啊？啊，把这个东西看作过。啊，把能够想象的生活错了，生不生活，能够想象的是第六意识，能够执着的是第七摩那识，都不生活啊！怎么可以把这个东西当成活了？啊，就是这些东西。害着我们生生世世搞轮回，永远出不来啊！现在我们还把它当作我，啊，还跟他保持最亲密的关系啊，这不叫认贼作父吗？什么时候我们能觉悟过来？难。天天听经都不容易觉悟，啊，听经要怎样能觉悟呢？听经要真干，我听多少我就干多少，啊，干什么呢？放下而已啊。啊，我真正学了大乘了，这些道理明白了，我对于这个身的执着分别一年比一年淡薄，一月比一月淡薄，哦，那效果就出来了。这个东西看得越淡，你智慧就增长。你一看事出世间法跟一般人看法不一样了，哎， 跟佛经上讲的逐渐逐渐的相应了。佛经上是佛知佛见啊，佛知佛见就是我们本性的知见啊，你只要能放下一些，它就跟自信相应了，就愿解如来真实义了，如来真实义慢慢就浮现了啊，它不是一下就圆满浮现，不是的。你的执着减一分，它浮现一分；减两分，它浮现两分。啊，所以同样也不行。我学佛60年。前面30年也是天天都天天讲啊，没发现啊。后30年再讲这个经的时候，讲出很多意思，前头没讲到的。啊，那是什么呢？我们做了几分了吗？啊，这几分就有这么多效果，信心十足。啊，一年比一年放下的多，这个经的意思，一年比一年的丰富。天天读它都没发现，现在在读的时候，遍遍新了，遍遍不一样啊。经典里面的义理，深广无际呀。为什么他是自信？自信真的，古人所说的两句话来形容他：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。啊，其广无外，其小无内。啊，从小的来说，今天量子力学家讲的那套东西我们懂，一点不陌生。啊，研究宏观宇宙的这些物理学家，他的报告我们也懂，丝毫都不陌生。为什么？佛在经上常讲，我们常常读到。啊，他的那些发现就是我们的常识。啊，我们所了解的比他还清楚。啊，所以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你要想能成就，啊，世间圣贤出世间的佛菩萨啊，你要得到他一点真东西，没有孝亲尊师做不到，没有沉静谦和做不到。孝亲尊师是真因，沉静谦和是缘，由这个因缘看佛的经，看儒道的典籍，你才能解他的真实意，那就是果啊。那我们现在要找这个传人啊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人，儒释道的传人，要找谁呢？要找孝亲尊师的人。孝亲尊师还要加沉静谦和啊，没有沉静谦和，他们有缘，有因没有缘，依旧不解如来真实意。 这真心多难啊！啊，李老师跟我讲清楚、讲明白，我才恍然大悟啊！啊，回头想想，真的，那我们的信心，那像在露水道心呢，经不起考验呢。啊，顺境善缘，逆境恶缘摆在面前，能不动心吗？啊，这就考试啊。小小的风就受不了了，怎么可能有成就呢？啊，对于经教以为不错了，自己都能上台讲得天花乱坠，谁气势怎么没懂？所讲的不是如来真实意，是自己的意思。造不造罪孽？造罪孽。人家外面听着，听你自己意思，以为这就是如来所说的真实意。啊，对如来产生怀疑，你不叫造罪业吗？啊，现在人都自以为是，不能接受人的劝告啊！我跟李老师十年，老师很有智慧啊，个性很强的人，成见很深的人，老师都随顺，什么都好，不跟你讲演出，绝不劝你。为什么你回不了头了？啊，真正能接受、能听话、能真干的老师，有打有骂，啊，他教人很严呐、我们同学在一起看到了，老师骂人，老师打人了。啊，所以他上课，周围要派人把守，不能让人靠近。为什么呢？打骂的声音外面听到难为情。学生都是三四十岁的人，那都不是小孩啊，小孩无所谓啊。啊，我们那个班上的同学最年轻都20多岁啊。我跟老师的时候32岁啊。啊，所以老师要顾及学生的情面啊，打骂不能让外头人看到。啊，同学们看到无所谓，就是每个人都挨过骂。啊，凡是听话的、真肯干的，老师有大有骂；凡是老师说的过分一点，脸色就不好看了。老师察言观色，从此以后对他很客气，啊，绝不说他，啊，什么把他当作旁听生。啊，这是在这个时代里头，课堂教学，李老师给我们做了示范，啊，我们懂得了。啊，老师常常警告我，不能跟人结怨呐。啊，他有一些错误，你说他，他不能接受啊，你讲他的不高兴啊， 就该结缘了。有意无意很容易得罪人，得罪人自己不晓得。可是人家记恨在心，将来遇到缘一定有报复。你说冤冤相报没完没了，真可怕。这些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我们不但是言语造作，起心动念都非常谨慎，都不敢随便了。真正想学东西，老师是真教你，真有慈悲心的。我遇到的方老师跟张家大师就是这样的，学生就有我一个，单独教我，一个也教我，不是要有多少个教，一个也教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佛门讲的护法，护持正法。正法需要人传，一个学生能传，都得教他。实在一生一个都遇不到，很多不是没有啊，那怎么办呢？著书了。留给后人，后世人看到他的书了，跟他有缘，一看生欢喜心，一教奉行，他就传了。黄念老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传人。那今天我们知道他写了一部书，我们看他欢喜，我们在这研究认真修学，不就传他的法了吗？只要有一个传法的，法就不灭。大魔祖师到中国来传禅宗，前面五代都是单传，只有一个人。大魔祖师只遇到一个，传给慧可，慧可传给孙灿，一个一个就一个人了。到六祖才传了43个人，法缘无比的殊胜了。能大师之前没看到，之前单传传一个，能大师以后也没看到，传2-3个有。大概传5个以上就找不到了。43个盛极一时。破迷开悟，明心见性，一定是要老实听话真干，没有这个条件就不是传法的人。可是净宗不然，粗足圆公大师在庐山建念佛堂，领导130个人念佛求生净土，个个往生。比能大师这个还要殊胜，能大师才43个人呢。念佛成就超过明心见性。 啊，因为禅宗完全靠自力，啊，净土宗靠他力。只要对阿弥陀佛真相信，真想到极乐世界，我们只要具备这么个条件，其他的那是阿弥陀佛都准备好了，不用我们操一点心。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做阿惟越支菩萨。阿惟越支菩萨是什么身份呢？就跟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同等的身份。你看还得了吗？啊，这个法门不可思议。这个法门我们真正明白了，真搞清楚了，能不相信吗？一定要为众生做好榜样，还原观四德里头第一个是随缘妙用啊，做出来给人看啊。第二个威仪有责啊，威仪有责就是把戒律做出来啊。啊，日常生活当中给大家做个最好的榜样啊，如何制止菩萨待人，无论对待什么人，再坏的人都是笑面迎人，一团和气啊，弥勒菩萨现的像啊，就像那个样子待人接物啊，后头待众生苦，众生苦住在这个世界，帮助大家啊，帮助大家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样子啊。世尊当年在世，把这个样子做出来跟我们。啊，一生万缘放下啊，教学吃苦他不是不能过舒适的日子，可以啊，啊，在家皈依弟子当中有16个是国王，他要想建个道场太容易了，只要说一声别人就把他建好了供养他了啊，又何况他自己啊，他父亲是国王，家里就可以给他办得到啊，不要啊。因为他叫学生，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，那自己不吃戒不吃苦，那不就成了笑话了，那谁会相信他了啊？他叫人吃戒他先吃戒，他叫人吃苦他先吃苦啊，完全把样子做出来了啊！这个恩德多大，不是只说不做，他说真做啊。 啊，所以他的教育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啊，到今天3000年了还有这么大的影响。我们相信佛法不会消失啊，肯定代代有传人啊，有真干的。中国古人所谓的真人不露相啊，他真修真干了，他还没出来啊，大家还不认识他啊。印光法师在我们这个时代就表演了祖师在70岁之前没有人认识他啊，普陀山一个普通的和尚谁也没注意到啊。70岁那一年有一些学者啊，在文化界里面知名的这些人物啊，专家学者到普陀山去玩，偶然碰到了啊，跟印光法师谈吐，向他请教几个问题，发现这个和尚真了不起啊，于是对于学佛的事，佛教上有一些问题写信提出来向他请教，老和尚的回答，他们把他在报纸在杂志上一公布，这才下次发现了啊，有这么一位大德通宗通教啊，印祖给我们示范的，在这个是动乱的时代，厚积薄发了啊！年轻出名不好啊，嫉妒障碍很多啊，人家要把你毁掉啊！啊，如果我们自己要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护法，很容易被人家消灭掉。啊，我自己走这条路是邪路啊！啊，好在还有2个人在旁边保护住。啊，张家大师早年过世了，李老师跟方老师在啊，我遇到难题向他请教。啊，如果你要没有这样的人怎么办？谁教你？啊，那我另外还得到这个外户，就是韩馆长全家啊，他父亲2个啊，真心护持啊。啊，不住寺庙，住在家里，这没事了。啊，在他家里住了17年，不容易啊。啊，17年之后才有个小田的图书馆，就是台北华藏图书馆，不大了。啊，图书馆的面积。在那个时候，台湾是50平，我们刚刚买来的时候50平，50平多大呢？1平 和香港的36尺，这算英尺啊，一瓶36尺，50瓶。啊，以后20年我们的发展啊，才有疗房啊、寝室啊、小客厅啊、厨房、餐厅啊，总共250平。我们离开时那时的面积，在公寓大楼里面只占一个小角落，那个公寓一层好像有800多平，我们这个250平啊，地方小很好，听众也不多，通常来听众也不过就100多个人。啊，没什么障碍呀、啊、跟大家没有利害冲突，就相安无事了。啊，幕后这几年我们用了这些科学工具，影响可大了。啊，开头我们用网络，网络大概用应该差不多有20年。啊，最后搞到卫星电视，这个影响大了。啊，卫星电视是03年元旦开播，到现在好像有9年了。啊，利用这个工具，网络跟电视，全世界的净宗同学都能收看得到。啊，这个才造成了影响，但是也不妨碍我们没有到场，我们过流浪生活。啊，电视是居士们自己搞的，与我不相干。啊，如果我有一个大道场，那个麻烦可大了。幸亏没有到场啊，一生过流浪生活啊，弘法立身不是容易做的啊，有意想不到的障碍困难了 啊，这些事诸位如果冷静，就思维观察，你就会明白。啊，正，谚语有所谓，邪不胜正。只要我们真正，啊，不要受外界的感染。我们如何能做到？没有别的，我这一生当中体会到的就是天天讲经，除讲经之外一切都放下了，我就用的这个方法啊。为什么呢？天天讲经，你就要天天读经，你不读你讲什么？天天读经就是天天没有离开佛菩萨，接受佛菩萨的教诲啊，时间久了啊，60年的熏修了，能体会到几分真实意了啊，不能有名利心。就像佛在阿难问是佛偈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可得为世间事， 不可得为世间意，这个一定要守住。啊，我学经教，在老师麾下，第一步学的就是阿难问师父吉祥经。啊，世间事可以做，不能有世间意。意是什么？意是贪嗔痴慢。啊，你有自私自利是世间意，你有名闻利养那是世间意，这个东西沾不得，一沾就坏了，佛法全变质了。啊，这个东西真正能放下，你就能守得住，啊，能够保住，能够守稳，啊，不至于变质，不至于堕落。啊，你的心永远清净，啊，永远不迷，这就很难得了。啊，可是离开佛法就不行了。啊，然后最严重的，我们晓得电视、网络、报章杂志，啊，这个东西我断绝了。我至少有50年没看电视。啊，网络是从来没接触过，报纸杂志也断了50年了。啊，不看这个东西了，所有时间都读经，看圣贤的东西。与古人为友。啊，这是我20几岁就提出来，上游古人，啊，我们才能保住自己。啊，这个社会是个大染缸，你没有这个认知，没有这种坚持，你要说你不被污染，那是圣人，那不是凡人，那是佛菩萨再来的。啊，凡人决定受不了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你看有成果。阿弥陀佛给我们做云。啊，我们自己有因啊，因上发菩提心。一向专念广积功德了。发愿回向求生彼国，缘这是因呐、啊。那下面的果呢？与佛愿相应，故能见佛。佛在哪里？随处现身。啊，心向佛，佛就现身。啊，孔老夫子心里常常想周公，周公就现身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佛在大乘经教上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不假了。你要知道啊，我们向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现身，是我心想的。我想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现身也是我心想的，这才是真理呀、啊！那是不是那个观音弥陀现身？不能说不是啊！只要你明心见性，你妄心没有了，真心，真心。变法界，真心在哪里？变法界虚空界就是自己的一个真心， 是我的真心，也是弥陀的真心，也是观音的真身。啊，一个心嘛，所以我想就现象。啊，这个现象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一点都不奇怪了。现与不现都不奇怪了。啊，我说事实真相搞清楚了。它不是迷信的。这是什么感应。啊，我心你有感。自信它就有反应。啊，这些道理我们要不深入经藏，你就了解不清楚。不清楚就怀疑，怀疑产生障碍。啊，障碍会让你堕落。啊，慢慢的说，自己对自己的信心都丧失掉。啊，去学佛不容易。啊，这一生堕落了，来生后世遇到缘呢，再接着干。啊，但来生后世的时间很长很长。啊，开经偈讲百千万劫难遭遇。啊，人生失掉之后再得人生不容易。啊，你不得人生，你很难有机缘闻法。得人生最可贵的，就是你有机会遇到佛法，你有机会修行。如果缘殊胜，你这一生就能成就，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。这个利益太大太大了。有见佛故即得往生，佛来接引你，见到了，你必定跟他到极乐世界。啊，到极乐世界永无退转。必证无上菩提，你到极乐世界得了保证了。啊，必证无上菩提是华严经上的妙觉位，比等觉还要高一层呢。啊，是究竟圆满的无上正等。啊，这个时候你离开了十宝庄严土，回归到常寂光了。啊，常寂光里头纯真无妄。啊，十宝土里面 99% 的真，还有一分妄。啊，常寂光里头没有，纯真无妄。啊，这一段的最后有这么两句经文：应发无上菩提之心，复当专念极乐世界。这是佛菩萨在劝我们的。啊，上面所说的真听清楚了，真听懂了，你应该要发无上菩提心。无上菩提心真心， 真想到极乐世界，真想亲近阿弥陀佛，这就是无上菩提心。啊，心发了之后，你就要专念，一切时一切处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全放下了。啊，你真到这个境界，往生到西方就是随时可以去。啊，你像我现在去，阿弥陀佛那边信息就收到了，他立刻就来接引你，一点障碍都没有了。啊，去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什么时候去？这个权决定在自己，不操在别人手上，啊，不是在阿弥陀佛手上，是在自己。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，啊，只要你有真心真愿，奥维耶大师讲的好啊，可以给我们做证的。啊，《弥陀要解》里面说，能不能往生，全在信愿之有，没说念佛。啊，你真信、真愿意去，你就决定得生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，品位高下。啊，那是你念佛功夫的深浅。啊，随念佛功夫是极乐世界是品位。啊，你的功夫深，品位就高；功夫浅，品位就低。讲得真清楚，真明白。啊，说再说，西方极乐世界品位可以不要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是障碍，啊，不要去理会它，真心切愿，就像欧耶大师说的，下下品往生我就很满意了。为什么？下下品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借作阿惟越之菩萨，那这还得了吗？啊，阿惟越之菩萨是什么？上上品啊！啊，这个意思不就说是下下品往生，到了极乐世界受上上品的待遇，不就这么回事情吗？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？这是极乐世界的殊胜。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其他诸佛刹土里头没有，这个事情只有极乐世界有。下下品往生，上上品待遇，啊，我们相信阿弥陀佛的本愿绝对不是欺骗我们，他愿愿都成就了，愿愿都圆满了。啊，所以到达极乐世界，你就看到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。啊，所以我们真的清楚，真的明白，应不应该发愿？真的是应该发无上菩提心啊，应该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专念极乐世界，别的都别想了，啊，想别的都叫妄想，都叫障碍。 那极乐世界稳稳当当我们拿到了，盖此乃往生之主因呢、加之以积极善根应持回向，一世甚因必得妙果。再加之什么呢？在行善呢、这个善是什么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用什么方法帮助众生？这个要知道，众生苦在哪里？苦在迷来的。迷里面最重要的，不认识佛了。佛是什么？我们前面念过，佛是究竟圆满的智慧，佛是究竟圆满的福报。那佛不认识了，换句话说，智慧没有了，福报没有了，可怜啊，受苦啊！所以我们要帮助他认识佛。释迦牟尼佛一生就干这桩事情。帮助众生破迷开悟。每一天讲经说法用意在哪里？两句话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所看的，破迷开悟，断疑生信，不就这两句话吗？佛是谁？佛是自己，自己自性里的本具的般若智慧德相。华严经上释迦牟尼佛讲的那么清楚，这是一切众生本来就有的，你自己迷失了自信，不知道。佛没到中国来，我们中国老祖宗知道。中国老祖宗没有叫这个佛的名词。中国老祖宗叫本性本善。诸位想想，本性本善这一句话跟华严经上说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，是不是一个意思？我认为是一个意思。因为那个本善不，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那个善恶，那个善是讲究竟圆满，没有一丝毫欠缺。我们自信里头智慧圆满，德能圆满，相好圆满，没有一样不圆满，本善呢、跟大乘经上讲的没有差别。我们细心去体会呀。它起作用在清明，在止于至善。止于至善，那个善是善恶的善。清明是什么？我们今天讲和谐社会。一切众生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相照顾，相亲相爱，和睦相处，这是清明啊！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 没有一样不善，那就是与伦常、道德、因果完全相应。啊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个不就是极乐世界吗？极乐世界不就是止于至善吗？止于至善在西方极乐世界做到了，啊，在变法界虚空界里面，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实验小区，它做出来了。啊，不但是十报土，连他的同居土、方便土，借作阿惟越之菩萨，不是止于至善了吗？啊，这些事情很少人知道啊！啊，他没有接触到佛教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网络跟卫星电视啊，做了真正的好事啊！要没有这个东西，啊，我们讲经听到的人有几个？啊，我这一生讲经教学，听众人数最多的讲堂。过去在新加坡，啊，那个讲堂可以坐800人，啊，这是我现场讲经人数最多的。几十年讲经，我们现场的讲堂没超过200人的，啊，就100多人，啊，少的时候30-40个人。啊，如果不是卫星电视跟这个网际网络，谁知道啊？啊，用这些工具出乎我意料之外，我没想到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，不晓得。网络到底是哪个人搞的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。啊，卫星我知道，啊，陈彩荣搞的。啊，是一桩好事情，从来没有过问过，与我不相干了。啊，我没有这个人力，我也没有财力。啊，这是别人听得欢喜吗？他们把它扩大了，啊，出乎我意料之外。啊，现在科学进步。这一些机器设备在价格上大幅度的下降，我听说现在搞个卫星电视台很便宜啊，那么一般做企业的他们都有能力搞啊，啊，就是不认识，如果要真的认识了，哦，圣贤教育、佛陀教育，啊，带给人的是真实的智慧、究竟圆满的福报，谁不愿意干？个个人愿意干，啊，绝对不会让陈才琼一个人去独当啊，福报、智慧都变他一个人想去了，啊，其他人都会干了。缺乏的就是缺乏认知啊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，年轻好学的人要走这条路啊，这条路好啊，当年方东伟先生介绍给我， 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对得起老师啊！我这一生确确实实过着人生最高的享受，老师欢喜。啊，老师当年单独教我，没有白教我。啊，我做到了。啊，所以要专念阿弥陀佛。啊，要真正知道啊，积极善根。啊，应持回向。啊，这个回向。将自己所作所为一切功德回向实际，回向实际就回向自信，用哲学的话来说，回向本体啊，宇宙万有的本体啊，回向菩提就是回向我只求智慧，除这个之外什么都不求。第三个回向众生啊，希望一切众生听到佛法，听到圣贤教诲，个个都能够觉悟，都能够断恶修善，都能够提升自己的境界，都能够过人生第一圆满幸福的生活啊，方老师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值得学啊，值得我们真干了 啊做出成绩出来了，大家都知道啊，没做出成绩，大家不晓得，不认识，啊，还是我迷信，啊，学佛怎么会迷成这个样子？啊，三四十年之后见了面，他在觉悟，觉悟时候他就赞叹了：“哎呀，还是你这条路走对了，真对了。”啊，是一世圣因必得妙果，故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，得不退转，乃至无上菩提，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得不退转。啊，这是佛法讲的三种不退。第一个是微不退，啊，你决定不会退到六道。绝对不会退到十法界，这真不退 啊！第二个，你不会退居小乘，也就是说，你不怕艰难困苦啊，你有大无畏的精神，能突破一切障碍啊！第三个，念念。去向无上菩提，绝不会退转。啊，你的一生一定成无上道。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三种不退都得到了。本解，这是念老做这个注解，从上踏伏。他佛说阿弥陀佛啊，在佛门里头，或者有人疑惑有昧心宗啊，心宗是明心见性的，你这个只求往生净土，你不能明心见性的，明心见性才能成佛，生到西方 跟着阿弥陀佛学习，不能明心见性，那还是没用啊。有没有这个疑惑？有，而且很多。那古今中外都在说不明啊，这个问题必须得搞清楚。啊，为什么没搞清楚？障碍大家的信心。讲清楚，讲明白了，断疑生信了。念老在此地，自引三论啊，有三段的讨论，可以做证明。啊，下面第一个，灵峰大师要解。这是欧耶大师。啊，他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讲。假设一个问答，问佛既然是心作心事，何不静言自佛，而必以他佛为圣，何也？这是什么缘故？啊，既然是自心是佛，啊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为什么不倡导自佛，而去用他佛？欧耶大师在这里答得好，此之法门全在了他即止。这是真的，了是真正通达明了啊！阿弥陀佛就是自己啊！东风禅师，元朝时候人，你看他编的《三十心念法师》。里面有一段开始说得很清楚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自他不二啊。此方即是净土，净土即是此方，禅宗大德说的啊，他真的通了，他才能说得出这话。他要不是真正通了，真正见性了，他说不出来。啊，下面这个分析的是：若回言他佛，啊，回是忌讳言。啊，不愿意说他佛，这是他见为王。金刚经上，经上四相没破啊，你还有自有他了？啊，自是我相啊，他是人相啊。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你没破啊。若偏重自佛呢，即成我见颠倒。换一句话说，你的心不清净呢，你是轮回心呢，你不是真知人见。啊，又懈谈四义， 后三疑是不顾起。啊，这是大乘经里面讲的四悉檀。檀是布施，悉属于完全的布施，圆满的布施，四种菩萨修的。啊，四悉檀第一个世界悉檀，令一切众生得欢喜业。啊，那世界悉檀是什么？弥勒菩萨表演的那个就是世界悉檀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呐，不是欢喜。啊，所以四悉檀这是第一个，第一个是孤寂的啊，没有什么因缘的啊，那就是欢喜心，真正契入佛法之后满心的欢喜啊，佛常说的法喜充满了，常生欢喜心了。那这个欢喜心不是外缘引发的，是从内心发出来的。啊，孔子有啊，论语上第一句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。这个意思是，你把你所学的东西统统做到了，习就是做到落实了。啊，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，在人接物，你就满心欢喜。啊，这个喜悦是从内心发出来的，不是外面。啊，乐是由外缘而来的，悦是从内心自发的。所以这个第一条啊，世界悉檀呢，是从内心自发的。啊，那么第二，为人。啊，这就有缘了。不是孤寂的了，看到别人有苦难，这是缘，你自自然然会去全心全力去帮助他。啊，帮助他离苦得乐，这是生善业啊！菩萨看一切众生，哪一个众生没灾难？灾难从哪里来的呢？迷失自信来的啊！自信里面的智慧德能完全丧失掉了，生活在这个六道里头。当家做主的是谁呀？是烦恼，是习气。啊，你把烦恼习气认为是你的心，你衡量一切事物都是用烦恼习气，就全盘错了。啊，所以你升起的叫七情五欲。你会升起这种念头跟自信啊180度的相违背，自信是成佛道，翻过来是三途地狱啊，你走的是这条道路，自己完全不知道啊。 啊，所以菩萨知道众生苦，佛知道众生苦，49年为大家讲经说法，这就是救一切众生，让一切众生在这一生当中得到真实的利益。佛法是真实利益啊！你拒绝不是不接受，是你自己没有福报，是你自己有严重的业障啊！当然这桩事情不容易，我们自己真的有严重业障啊！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以为这是迷信啊，不但以为佛教是迷信，连中国传统文化我们都认为它落伍了，不适应现代这个时代，在这个时代中国传统文化没不起作用，应该把它全盘抛弃。我们受了这种学术思考思潮的影响，完全把我们导向一个错误的方向啊！我们自己还以为很得意，这多可怕多可悲，造成今天社会现象我们亲眼看到了啊！所以我感恩方东美先生，如果要不是遇到他，那我这一生就错到底了。那为什么呢？佛法根本不会碰他，没有这个意愿去接触他啊！又何况你接触到这些出家人，他讲不出道理出来，几个问题就把他问倒了啊！问倒了我们哈哈大笑，以为我们是对的，你糟不糟糕啊！我们的辩论多半是强词夺理错了，连对中国传统文化都错认了啊！这方老师苦口婆心把这些疑问给我们解决了，我们才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啊！你比如说这个医药啊，我有一次伤风感冒，那个星期我就不敢到老师家里去啊，缺一堂课，下个星期见老师就告诉他感冒了，现在好了。他就借这个题目告诉我，这是中国医学5000年的历史，西医300年，你相信5000年的还是相信300年的？他问我这么一个问题啊，5000年历史悠久啊，他一直传下来当然有他道理，300年有科学根据啊，也不能否认啊。方老师告诉我，西医在二战发明了抗生素，救了西医的命，如果没有发明抗生素的话，西医就完了。抗生素是不是万灵药？不是啊，它有副作用啊。啊，所以这就告诉我了，中医是好东西，你一定要相信他。 啊，五千年来，历代的祖宗都靠他保健了。啊，西医在今天来说，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检查。啊，他的检查好，啊，用科学仪器把你样样搞清楚，但是治疗一定要靠中医。啊，只有这老一辈的人呢，他懂得，他才给我们说出了道理。啊，所以他的观念当中，西医检查，中医治疗。啊，那么这些人现在都凋零了，都不在了，没有人讲了。现在我们这一代，无论在德行，在学问，跟上一代比啊，差得太远太远。上一代是从小从根上在学习的，我们这是半路上学的。啊，这是一个灾难啊！啊，传统佛法怎么来复兴？一定要从小扎根。啊，那现在我们想出一个方法，如果有这个机会，办一条龙的学校，就是从幼稚园办到研究所。我的想法是，当中不招生，每一年招生招幼稚园学生，幼稚园小班、中班、大班都可以招，年年可以招。啊，小学的不招生。幼稚园大班毕业升到一年级我就办一年级，升到二年级我就办二年级，一年增加一个班，二十年之后就变成大学。啊，所以这个学校的时候没有插班生，都是从小培养出来的，他没有受到外头污染。圣贤教育，我想用这个方法可以把根培出来，啊，这才能有效把中国传统东西保存下去，而且可以发扬光大。啊，除这个方法，我想不出第二个方法。啊，一定从幼稚园就教他背古书。啊，古圣先贤的典籍，啊，老子、庄子，这个佛经里头挑个几部，统统要背过。小孩背得快呀！啊，背到十二岁。啊，上中学了。小学毕业了，上中学了，中学就可以讲解。啊，用这个方法，中学是六年的讲解学习，到大学的时候，那就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啊，就专攻一门。啊，大学上课不是老师讲给他听。中学是老师讲的，到大学是他讲给老师的，他讲给同学的。啊，大学上课，讲台上，学生上讲台，老师坐在最后一排。啊，为什么坐最后一排呢？你的声音不要用扩音器，我在最后一排能听得到，算是你的音声及格，我在后面听不清楚你的不及格。啊，这是个有效的方法。啊，看看就是有这种缘分，我们就拜学。啊，这个学校的老师，啊，带学生的老师就是保姆。 啊，你比如这个老师带这一班的，从幼儿园把他带到研究所，你一生就是这个事业，照顾这一班的学生，学生当然慢慢上去会淘汰，越来越少，最后可能你只照顾两三个人，啊，那统统成就了，成圣成贤啊！啊，圣贤君子是用这个方法造成的啊，这个实验我们一定要做啊，真正有这种认知，志同道合啊，我们这个构想要有财力有人力马上就可以办啊，学生我相信很多，每一个人家长都希望儿女成人，啊，现在学校他们也害怕，怕染污，怕学坏了，啊，这种一条龙的学校有保障。今天时间到了，这个四谢谈还没讲完。